离业心跟事业心难，离业心要破无明，事业心要断见思烦恼，功夫成片我们做到啊，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最多 啊经常讲的一念生念往生都是属于功夫成片啊，他时间虽然短，他符合这个条件，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那不算了，遇到有人劝他，他马上就相信，他立刻就念佛，念到十声的时候他就往生，他十声声念念不中断了，净念相继啊，符合条件嘛，这样往生的人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很侥幸，天下没有侥幸的事情，他愿意相信肯念往生，与过去世事的因缘有关联呢、啊、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有种这个善根，这一生他怎么可能会相信，他怎么可能他就真干啊，确定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一句话，凡是像这样念佛往生的人，这个人去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个缘一碰到了，无量诸佛为神加持啊，让他坚定信心，坚固愿行，他真往生。欧耶大师要解里头讲得好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品位高下呢，念佛功夫的前身啊，注意到他讲前身不是多少，不是说佛念的多功夫就深，不是的，前身在用心啊，一心端念呢，功夫就深了；散乱心念，功夫就浅了。啊，怀疑的心、散乱的心，啊，念佛当中很多妄念夹杂，那个功夫浅。念佛的时候没有怀疑。一心专念，没有一个妄念，那个功夫深。其实欧耶大师讲的好啊，啊，品位高下了，是念佛功夫深浅，从这决定的。这一句，念佛三昧，能除一切烦恼，能解脱生死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念佛三昧，能除烦恼，是现前得的利益，烦恼断了，你的心地清凉自在啊。佛法里面说，你得的法喜充满，用我们的经体来讲就更容易懂了，你得到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染污没有了，染污第一个就是自私自利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名闻利养没有了，是非人我没有了，七情无欲没有了，是你心清净啊， 平等高下没有了。对待一切众生，就像看阿弥陀佛一样。你真的是觉而不迷。也就是说，念佛三昧，你要问是什么样子，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你获得了。所以能够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净土啊，清净弥陀啊。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阿弥陀佛愿力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，他到处都制造出来了，我们到那里去享受啊。无论在什么地方啊，都能见到十方诸佛刹土。十方世界的信息你全部都能够收到。收到了干什么？收到了哪个地方有苦有难，记得去帮忙，记得去救灾，就这个事情，菩萨没别的事情。真能到吗？能到，随念即到了。为什么？法界虚空界，诸佛无量无边刹土，从哪里生出来的？从念头生出来的。谁的念头？自己念头。不是别人念头。自己的念头跟别人的念头是从一个离体里头生出来的，这个离体就是自性。贤首过师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共同的我们也叫自性，也叫法性，也叫真如，也叫实相，也叫大涅槃，名称很多，一桩事情一桩事情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这么多名词，叫你不要著名自相，你叫他什么都可以他本来没有名词，他本来也没有现象，名跟相都是假的，怎么说都可以，你要懂得他的意思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，学佛要懂得立名自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这三种相你都离，你就是发身大士谁能离呢？是暴徒的人能离，是法界的人没有离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能够离，重的出不了轮回，轻的出不了十法界，通通都离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你自自然然的到十宝图去往生你有这个条件，那是你的境界然后我们才真正理解到佛法的真正功夫就是放下。这放下就是 事出世间法教学第一了。不教怎么行呢？都是凡夫，也能不教啊？极乐世界不是凡夫，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还是天天在学习啊！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中断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到等觉菩萨还要学习，为什么？他还没成佛，真正是知无穷，学无厌。中国人讲的活到老学到老啊，不能一天不读书啊，不能一天不学习啊。那一天不学习，这一天空过了。念佛也是学习。念佛要清清楚楚，我为什么念佛？我学佛的目，念佛的目的何在？真正知道，我念佛是求生净土，我到净土是亲近阿弥陀佛，是听他讲经教学，在极乐世界圆成佛道。换一句话说，到极乐世界去上学去的，这个要很清楚啊。在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，拿到博士学位，博士学位是佛陀，硕士是菩萨了，到那去拿最高学位。这就对了，所以你看看十方世界，世出世间通通都在学习，我们今天麻烦出生疏忽了教学，这出了问题。解决问题，把教学找回来了。这些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。不回归教育，宗教可能不能存在呀。往后的宗教要教育，这个祈祷那些仪式固然是有用，它不是正宗的，它是附带的。附带搞这个活动可以，正宗丢掉就错了。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，如果孔子来了，你问他老人家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，肯定他用两个字，中恕。论语上说的夫子之道，中恕而已也。这两个字就能把现在世界摆平。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世界上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至少200年了，人都造极重的罪业，恕是什么？原谅大家。为什么要原谅？ 他没有学过，没人教他。我们佛法也如此。你看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，信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讲得清楚，他的先辈无知，没有人教他了，他现在做了很多坏事了，你不能怪他，原谅他啊，恕就是原谅，忠就是真心，心不偏不邪，来解决现在的问题。不管你做什么错事，不管你造什么罪业，一笔勾销，不闻不问。我们大家好好坐下来，一起来学习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跟宗教教育，这样就好啊。我们提出四个字的纲领啊，大乘、真诚、慈悲、孔孟、仁义、忠恕，决定不能责怪人。他今天造了无逆罪，杀父杀母，都不要责怪他，他无知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要好好教他。不知不罪啊，不要加罪给他。夫子说得好，沉思不说了，随事不计，既往不咎，要用这种宽宏大量来对待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因果宗教的教育，自自然然的人就回头了，回头是岸了啊，这个社会恢复祥和啊，世界恢复和谐，人懂得做人的道理，问题才能解决，懂得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，人与人，人与万物，人与大自然，人与天地鬼神，应当共存共荣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世界是一家了。我们看到一张照片，是科学家发射出去的太空的卫星，没有人的，在距离地球40亿英里啊，不是公里，对准地球照了一张照片，发回来了。我们看到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在银河啊，银河的一条里面一颗蓝点，那个蓝点就是地球。我们看了什么感想呢？地球在太空确实像一条船一样啊，航行在茫茫大海当中啊，居住在地球上啊，都是同舟共济啊，都坐在这一条船上啊，这一条船在太空当中航行，安不安全呢？不一定的，海里头有大风大浪啊，啊，太空当中也非常危险的。 这张照片非常值得人警惕啊！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？大家要有真知了，把这一张照片多看看。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，光明遍照，极乐世界广大没有边际。实际上，十方世界都没有离开极乐世界。啊，光所照的地方，也就是它的势力范围。佛的势力是教化众生。这是说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是确定的，不会落空的。故知彼土小大相容，光狭不昧，这完全是华严境界啊！菩萨帽子里面的花小啊，你看头顶上一顶帽子有500颗宝花，宝花不大了，我们能想得到啊。而宝花里面有花台，就像莲花一样，它里头有莲蓬，莲蓬上有莲子，那么每一个莲蓬都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相。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跟华严一样圆满具足实现，世事无碍，离世无碍。我们今天讲没有得力，大能容小不稀奇，小能容大就很稀奇啊！一个花台里面能容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，这个很稀有啊！啊，这是小中容大了。大小互容啊，光狭无碍，设法界诸佛刹土广，这一个花台下它没有障碍，一毛一尘，这就说到更小的啊，毛是我们的汗毛，毛端尖端的最小的地方，一尘，尘是讲微尘，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光子、微中子是讲这些东西啊。微中子应该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，它不能分，分就没有了啊。现在科学家就到这个地步了，真的把微中子再一分，没有了。出现什么呢？出现是波动的现象，这个波动是意念，跟法相中讲的完全相同啊。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物质是从心想生变现的啊。现在科学者，物质的基础是什么？是念头、意念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念头啊，就没有物质啊，物质是假的啊。这是德国普朗克所说的，他是专门研究物质，到底物质是什么？根据他的结论，宇宙之间决定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 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幻想。本佛在大乘经里面讲阿赖耶的三细想，意念不绝，从本性里面现出一个阿赖耶。阿赖耶有三个现象，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家宇宙的基本的三个现象。一个是能量，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；一个就是信息，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就是念头，信息就是念头。啊，第三个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，通常也讲心心识四分。八识，每一个识，每一个心所都有四分。这就是它怎么构成的，是这个四分构成的。它有自证分，自证分就是本体，就是能量。啊，它有见分，见分就是意念。它有相分，相分是物质。还有一个正自证分，你怎么知道是这些东西？那正自证分是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来。科学家也发现了，他人有一种本能，因为他有一种本能，他知道很多宇宙的奥秘。啊，你想三细相就是宇宙奥秘也。啊，他们并没有什么科学，他怎么也知道。所以科学家呢，这是人类的本能。但我们现在人呢，把本能迷失了。他们没有迷。其实他们还起作用。如果科学家是有本能呢，那就可能就是四分里的正自证分。本能怎么会迷了呢？你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个能力就不现了，就不见了。但是绝对不是吃掉了，不是的。佛法讲迷失，因为你迷失障碍，让你的能力就是智慧不能显现。如果你把障碍放下了，能力就恢复了。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想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的本能就是正自证分就能显现。正自证分现前，对于宇宙怎么起源啊，物质现象从哪来，精神现象从哪来，宇宙从哪来的，万物从哪里来的，生命从哪来，我从哪来，全都了解了，通通都明白。那么这些问题科学跟哲学几百年的探讨都没有把这个根源找到啊，现在找到了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性，佛法里面讲第二义，第一义是科学哲学永远找不到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佛说得很清楚，第一义不能用心意识啊，不能用第六意识，第七是阿赖耶，通通不能用，因为那是妄心。妄心它的这个范围只能到妄，妄能知道妄，妄不能知道真。所以在阿赖耶的范围之内，它通通能够知道。这就是今天科学跟哲学的简单。啊，差不多快到边际了。 啊，再不能突破。那再要怎样知道呢？经教里头佛说得很清楚，为正方知。那你就靠正。怎么个正法呢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证得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用妄想分别执着是没办法知道的。那么科学家跟哲学家能够把思考啊，把想象这个东西统统放下，他就证得了，真相大白啊。于是我们问了，佛怎么知道的？佛没有这么多的科学工具，没有这么多精密的仪器，为什么他知道？他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亲眼看见的限量境界啊，不是比量，限量境界啊，亲自看到啊，宇宙的根源。啊，所以科学的发展是越来越接近佛教。现在科学家呢，没有接触到佛经，这里就有个障碍。障碍是什么呢？误会，认为它是宗教，它是迷信，那不愿意接触它，这障碍在这里。如果一旦接触了，这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用这么多的心思时间所发现的佛经上全都讲清楚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所承认的人类有一种本能啊，这个本能就是心生所四分体时的正自觉分。往生论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宫殿住楼阁，观十方无碍呀。前面举的例子，大师慈菩萨帽子上花花台，能现十方刹土。前面看到的菩提树，树能现十方刹土。现在呢，现在广深的人家的他们住的宫殿住的楼阁也能现十方诸佛刹土。换句话，在极乐世界，你想看十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诸佛刹土，在极乐世界到处都能看到，那光中都能现这个境界，而且肯定知道我们自己生生世世啊，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在哪个世界住过，得的是什么样的身体，干的是什么事业，全都知道啊。能看到自己，也能看到别人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清楚啊。我们要晓得这些事情啊，真的要知道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换一句话说，不到极乐世界永远在糊涂下去。我不想过糊涂日子，我想样样都明了，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。那如果要有人问我，你们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？我想样样都明了，我想明了我的过去未来，我也想知道你的过去未来，到极乐世界就办得到啊，不是假的啊。 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论是正报、异报，都方光明，都能够显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之色。佛不必跟你讲啊，叫你自己去看啊，这多神似啊！讲未必能讲得清楚啊，让你自己亲身经历，你去看，你就全都看明白了。光中显示出来的境界，你不但可以看，也可以能够走进去。我们今天电视做不到啊，我不能进去了啊。极乐世界心里想，你能够走进去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，就等于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就全到了，是真到了，不是假到了。你能够见佛，能够供佛，能够听佛说法，有疑问能够向佛请教啊，那个世界还有很多苦难众生，你也可以帮助佛去教化。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比天堂殊胜的，天堂没看到这个境界。我们想想，一些世间宗教所说的天堂天园，他们最后去的乐园的时候，在极乐世界全部看到。无论你想到哪里去逛逛啊，去参观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我们真的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肯定相信了，那你就不能不去，那非去不可。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技术？佛菩萨懂得，连最奥秘的宇宙的缘起，他一清二楚。为什么不发展科学？再想想世界上远古许许多多的族群，他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资源，让现在量子力学家感到非常惊讶。他们才发现的东西，为什么人家典籍里的就有记载？他为什么不搞这东西？现在我们有一点明白了，搞这些东西，世界早就毁灭了。不搞好啊，不搞这个社会进步，它是自然的，自然的发展它很慢，但是它很有秩序，它不会出现问题，而且每个人严守道德的规范。科学技术搞得太快了，只顾到这一方面，把些伦理道德新鲜东西统统丢掉了。这一丢掉，灾难现前了。灾难从哪来？不善心行变现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科学怎么能比得上人家？人家一点乱子不出。这个我们想想的什么原因？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佛天天在上课，不是中国老祖宗讲吗？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他科学技术发的比我们还高明，他不出乱子，天天上课。我们今天光搞科技， 伦理道德通通不讲了，心性之学不讲了，那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你没法子收拾啊。佛经上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。我们今天受这点科学好处，这点利益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跟人家怎么能比呢？啊，他比我们进步太多了。我们今天电视需要人去拍摄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人拍摄了。他能把释放的境界画面的时候摄到自己这个画面里头来，啊，他不需要那些工具，六尘都放光，光明实现，啊，光不要两赖，日月星辰灯火不需要两赖，人生放光，所有物质都放光，光非常柔和，不刺眼睛。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夜晚？没有，永远是白天。那极乐世界人需要睡觉吗？不需要，精神饱满，永远不要睡觉，永远不要吃东西，啊，永远身体干干净净，也没有一丝毫染污，啊，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科学怎么能跟人家比。科学家要听到的话，我相信他马上就发愿求生净土。这真的实实在在是不容易啊！去看到极乐世界，彻照十方的现象，都能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。菩提是觉悟啊，就是样样都明白了，样样都通达了。没有丝毫障碍了，此心稀有啊，如何中年？故云生稀有心，因生此心，故宋矣。须曰：不久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。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真等真觉，那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成佛是什么意思？用一句俗话来说，遍法界虚空性，过去未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就叫无上菩提。这个话说是谁相信的？世间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？他头都不相信，他不相信就永远不能证得。谁能证得呢？相信的人能证得。为什么相信人能证得？华严经上佛说过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他修行他能成佛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。净土宗所根据的理论，修行成佛这个理论，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佛是佛，就是你自己的定性，你的真心就是佛，你的妄心就是魔。跟你说老实话，魔跟佛是一不是二。迷失了真心，那你就是魔；觉悟了真心，你就是佛。佛是你，魔也是你，你不是佛就是魔。我们今天的真心在迷啊，不是在觉悟啊。如何转迷为悟？ 这就是大乘佛教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用教学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做教学工作。教学能帮助众生破迷起信，然后再转迷为悟，究竟圆满的觉悟，就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真的了，这就圆满了。圆满回归自性，净土里头就是常寂光净土啊，圆满的回到常寂光了，那功德圆满了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妙相普熏十方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闻到？不是没有，真有，是我们自己有障碍。极乐世界的宝相我们没闻到，极乐世界的光明我们也没有见到，其实都有，都是真的。我们念佛的同学确实有见过，语言成熟他就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闻到异象。一般闻到异象的机缘比较多，特别是在初学的时候。为什么初学的时候会闻到？初学的心很沉，心很清净啊，诚心诚意诵经念佛，会闻到这些。老修心里乱了，诚心不像从前，退了，念头也杂了，所以这种瑞相呢就没有了。如果真正恢复到清净心的时候，你又发现它又有了。由此可知，佛光妙相从来没有见到过，真的是普熏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。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有意去求，我想见光，我想闻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妄念。这个妄念正好障碍，没有妄念的时候境界能显现，有妄念的时候妄念把境界障碍住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那我们闻到了，见到了，要知道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用不着到处去宣扬。我们的圆公大师，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开山祖师慧远大师，他在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今天要往生告诉大家，往生是第四次佛来接引，而且连世有很多早往生的人都在佛的身边啊，缘成熟了他该走了才说出来。现在人不行啊，沉不住气啊， 他不知道见识真的是假的，就到处宣扬了。这个到处宣扬不是好事情啊。正因为你沉不住气，所以佛不现身给你看。现身给你看，你就到处造谣言。真正见到的，就像圆空大师一样，他不会跟你说的，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没有这个必要，是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觉重要啊！佛一现身，马上把你扰乱了。哦，你就自以为不得了，我的功夫不错了。你看，佛我都看到了。啊，这个念头一生呢，全功尽弃。佛很爱护你，不示现给你看的，知道你受不了啊。啊，所以佛现身给我们看，不现身都是大慈大悲。我们真的有这种定力了，一切法当中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可能你就会常常看见。但是决定不能说，说就错了。要记住经上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光是虚妄，相也是虚妄。但是它真有，虚妄上你不要去执着它，不要去分别它，别去想它就对了。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庄严清净光明美丽啊，有妙香芬芳，普熏十方，广作佛寺，故称奇妙。这个佛寺是帮助众生觉悟，这叫佛寺。现在一般人，一般这个社会大众啊，把佛寺误解了。啊，佛经上讲的佛寺，就是佛的教学，帮助众生开悟啊，这个叫佛寺啊。人与人之往来，言语是关键，最重要的是言语，言语要如火，言语要如理，要如法，要小心谨慎啊！所以本经善护三业，佛把口业摆在第一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人犯过失，口业最容易，而且犯的最多，户口借此，言语越少越好，把事理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而不费词。这是人人都欢喜的，能够叫大众听到了都生欢喜心，叫你成功了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特别是在逆境、恶缘逆境，我们如果用慈眼看人，会远离很多灾害。那纵然恶人想害你，也不忍心下手。啊，谦虚、恭敬、慈悲，这个都要从内心里头说出来。啊，真正的爱别人，为什么？这经上讲的很好，众生跟我是一体。 我怎么能不爱他呢？怎么能不关怀他呢？他有困难怎么可以不帮助呢？跟我无亲无故，但是是一体。无亲无故是世间人所看的，佛不是这么看法的。佛看一切众生比一家人还亲。我们不学佛就成不了佛，成佛一定要学佛。人有善行、善业、善行，我们称赞，不能嫉妒障碍。嫉妒障碍对自己的伤害非常大。经教里头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嫉妒障碍没有不堕恶道的，而且果报非常凄惨。别人有不善的言行，不可以放在心上，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。中国人讲引恶扬善已经不错了，佛法是更进一步，一切众生所造的恶业，心里头不落印象，心里头只有善没有恶。礼敬是平等的，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看到了，称赞不一样。五十三位善知识，它就是表法的，代表我们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善财童子通通可以去接近，去参学，善恶通通明了啊。一点都不糊涂啊！啊，善的称赞，不善的有礼敬，没有称赞。那你看经文，有礼敬没有称赞，就晓得那是不善的，啊，贪嗔痴慢的。恭敬供养是一教修行，不是别的。啊，助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法供养当中，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。啊，这真供养啊！啊，破骄慢，骄慢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傲慢的根在哪里？在莫那时啊。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啊。第一个是我见，我见就是我执啊，执着有个我，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。啊，以为那是自己的心。外国的哲学家所说的我思故我在，哎，也不错，他知道身不是自己。什么是自己呢？我能够思想的，这个是我，比一般人提升的。但是他还是搞错了，把莫那什当作自己，跟着我见的还有三个根本烦恼，有我见必定就有我爱，我爱是贪啊，有我慢，我慢是嗔恚，有我痴，你看贪嗔痴，所以称作四大烦恼常相随。我们对根本烦恼一定要认识清楚， 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，我勤苦修学不能成就，就是受他的障碍。那能不把它放下吗？这一放下了，天下太平。不能说烦恼没有了，烦恼大幅度的减轻，智慧提升了。这个时候你真正的理了，你法喜充满，你尝到法味也。古人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，你尝到法味，你再都不想世味。这个世间无欲其心啊，你真的把它放下了，没有法味好啊，没有法味浓啊。啊，可是只要有丝毫骄慢，法味尝不到。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如不断烦恼，希望你烦恼减轻，因为它不出六道。佛一定要断贪嗔痴，为什么？要出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怎么造成的？就是执着造成的，就是我见，莫那时的我见造成的。莫那时我见里头特别执着我，这就有六道轮回。我执放下了，见识烦恼就断了，六道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一场梦而已。这就是骄慢，要用什么来对治它呢？忍辱布施，把这两样做好，骄慢呢慢慢就降温了。真正修行啊，修行是不跟人结怨，别人跟我结怨我要化解，我不能让这个怨存在。这个怨的存在的时候不是对方，在自己。你说对方化解的时候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我这里没有了，他那里也不起作用了啊，世间法是相对的，一边没有了，那边就落空了，真正化解了，真正学到。我们在世间没有一个冤家，没有一个对头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把对立化解啊，六道众生跟人对立，跟事对立，跟一切万物对立，这个就是不善的习气种子。我们要学，学不跟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他诽谤我，他侮辱我，我感谢他，我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。没有他的诽谤，没有人的侮辱，怎么晓得自己忍辱波罗蜜有功夫了？功夫到什么程度了？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的事，这我们的恶人呢，我的冤亲债主啊，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老师，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善知识。但不但我没有怨恨，我很感激。为什么？他帮我提升，啊，所以你看看问题在哪里？不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吗？ 外面哪有问题啊？啊，凡是把问题都送在外面的，就是凡夫。学佛的人也还把问题放在外面，别人的事情、环境的事情，自己不能成就，难啊，太难了。五千年前，中国老祖宗教训我们：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。我们念得很熟啊，但是没做到。这一句话跟佛跟夏威夷初住讲的时候完全一样啊，问题碰到那里说外头没有，外面绝对没有问题，在自己就反求诸己啊。什么样问题啊不解决了，问题在外面是永远不能解决，这个总得要记住啊，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！这个国际上这些纠纷啊，冲突为什么不能化解啊？我参加了几次会议，明白了，永远不能化解。为什么呢？过失都是在对方，都认为自己没错，永远不能化解。不但不能化解呢，冲突还会升起，麻烦大了。那有一些找麻烦的人，怨恨心很重的人，我们给他立上牌位上，每天给他回向啊，每天给他祈祷啊，无论他是用什么态度对我们，我们一昧沉浸对他。啊，他这一生不能回头，来生会回头啊。他这一生不了解我们，因为我们对他跟他一样是怨恨的。如果他要了解我们，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天天给他回向，天天祈祷，他要是真知道的时候，他会生惭愧心啊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所以要一定肯定的、坚固的深信不疑，人性本善。你要常常想到这句话，在我的人想到人性本善，要想到是他本来是佛，坐在阿鼻地狱的众生，他本性本善，本来是佛，我们的心就平。那个心平气和是大受用啊，我们天天祈求的是得三宝加持，龙天善身永护啊，要凭什么？要凭这个，我们心里面还有对立，还有哪些哪些是不行的，哪些哪些是不是不善的，佛菩萨是想加持加不上，龙天善神想拥护啊，不行，你有障碍。平当是自己设立的啊，自己障碍自己。如果这个通通都没有了，跟诸佛如来一体通了，没有障碍了，龙天善神才会拥护你。像这些事情，我们应当真正好好去想一想啊，在理上讲的时候明了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不生不灭，是我们自信所现的境界相，这是智慧啊。般若智慧你明了了，晓得事实真相啊，整个宇宙这些现象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太多了，是错误的、不实在的、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，这要懂啊， 啊，我们真的能够把东西放下，就回归自性，回头是岸。佛家讲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啊，这三把刀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三把刀。啊，这三把刀不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。可以说对别人从来没有伤害过，完全害了自己。所以一定要学菩萨的清净心，学菩萨的平等心。